能不能上楼来？ 干嘛呀？ 咱们两个就睡觉。 没听说。 接下来给您换换口味，换一段单弦儿。单弦儿是一个古老的曲种，今天为您伴奏的是孙鸿燕先生，著名的单弦儿表演艺术家。孙先生也是当今的单弦儿圣手。那么为您表演的国家一级演员张韵华女士，是单弦儿这个曲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。我们有请张韵华女士为您表演《北京小吃赞》。 京城有小吃做法奇特要绝门儿，丸子钱 香